习习惯，对不对？习习惯。明天十二星官，然后就没有了。那我们有特别强调这个修心，有它的质地。佛法在佛法里面，也质地是非常重要。佛也有特别考虑怎么安排他的法。所以次第也是佛陀的智慧，他是代表佛陀的智慧，好像戒学、定学、慧学，好像七戒之，八支圣道，都是代表佛陀的智慧，都有此地。这个此地是相续，修行有相续，修行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生活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变化。这个过程有它的因缘，如果我们了解那些因缘，我们就可以把握这个过程，用它来利益自己、利益众生。如果我们不了解在这个过程那些因缘，那我们就被所愿把握，不是把握所愿。那不被所愿把握，把握所愿，这是佛教的智慧。不管我们是学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什么佛教，不了解这个道理，那没有办法成就修行。修行有它的乐趣，有它的因缘。我们了解他们，那就不需要太勉强，结果自然来。如果因缘在，结果自然出现；因缘不在，你们勉强勉强，那好像瞎子摸那个大象，对不对？每个感到不同样的东西，然后开始吵架。是这样，是这样，佛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那结果没有了解佛所教的法。佛在菩提树下体会什么？体会缘起，依照缘起他就了解全部，了解全部，如阿含经是说明，就是洞达全部，洞达全部就是放下全部，放下全部就是解脱全部。那就了解无真的无我，在所有的过程没有我，因为本来印度一些这些。我跟中国思想很相应，我本来也是一个过程。你如果你在这个过程抓什么，那你就不了解它的因缘，对不对？你不了解因缘，那你就要勉强，你勉强那就是因为没有智慧。你有智慧，那这 这个指挥是靠你的定，定也不会，如果没有因缘，不可能会有定。所有的法都有它的因缘。那如果你了解那些因缘，那罗什菩萨在《大智度论》是说明那个热观跟夜观，对不对？全部都变成清楚。那你是全部变成清楚，你不需要勉强。什么全部变成清楚？所有的法就是全部，除了法以外什么都没有。法的意思是什么？法是我们的量，没事，我们眼就是装造我们。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就参加这个过程；我们没有智慧，那我们就乱，这是颠倒无明。无明的意思在佛教就是颠倒，颠倒就是在我们的经验观不存在的法，不管我们怎么说明观常在无常，看乐在苦，观我在无我，观静在不静，还是观真的在家的，观真的在家的，这是大乘佛教的所重点。我们平常都是观真的在家的，在真的在我们的家的分别，那如果我们的分别是如实分别，真实分别，那我们不会这样做。那我们有说明这个四无量心的过程，就是顺我们到地会真实分别的过程，真实的了解，真实的了解是平等。我们不平等，因为执着我们的分别，对不对？所以第一要破坏限制，破坏限制就是破坏什么？我们已经有讲过，我们的苦就是执着，执着什么？执着受。因为我们不了解受的过程，所以我们执着受，受也是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它的因缘，那受就不会出现。它的因缘就是作意，就是相，就是色，也是所有的心法。那现在我们这些四无量心，如果你们了解四无量心，那这个此心法透入所有的心，所有的心所变成它的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是悲，那一样；如果是喜，那一样；如果是舍，那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把握所缘，不被所缘把握。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跟我们的所愿相应，不起烦恼。如果起烦恼，我们是学，这样我们才能够完全如实分别。如实分别，其实最后就是不分别，只是反应真如。那我们有说明，大乘佛教的目标就是反应真如，所有的相它有它的真如。你了解这个道理呢，你所有的相就不执着，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道理，我们执着。因为我们执着，我们有苦，因为我们有苦，只有法能够处理，没有别的。那在佛教里面，十无量心是最是梵法，梵就是最好，在印度教梵叫做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佛教没有这个意思，梵叫最好。那谁是真的梵？就是罗汉，依照阿含经。那当然，最大的罗汉就是佛，佛是第一罗汉。因为他是第一罗汉，所以他是法。自己有接触所有的法，也用智慧放他们在一起来领导我们，离开苦，离开苦的因缘。我们不能够离开苦，不可能。不过我们可以离开苦因缘，因为我们已经出生，一定会有死，一定会有老。不过我们可以离开苦的因缘，苦的因缘是在心。 苦的因缘是在心。 如果没有心，那没有什么苦。因为我们有心，我们会有苦。因为我们的心的安排不合理，所以我们继续在苦里面。如果是合理的，那就不继续。那最合理的安排是依照手，因为手把握我们的心，我们已经有说明。那如果多多修十无量心，那就是渐渐发把握我们的心，发是病态。所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反应有病态的心？真的爱是平等的爱，真的悲是平等的悲，真的喜是平等的喜，真的舍是平等的舍。不过不要误会，那个佛不是魔子，他不是教都是平等，他是教在 分别里面了解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了解分别，什么都不会极端。如果你执着无分别，那这也是执着，这也是苦的因缘。所以佛自己他开悟以后，他就回他的家，他知道清楚谁是他的家人，谁是他的父亲，谁是他的母亲，谁是他的那个亲属，那他自然就去度他们，因为他们最近，不过他是用平等的心度他们，对不对？所以在分别里面，四无量心不是集结分别，是修在分别里面了解智慧。智慧就是在分别里面了解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那些分别都是被平等的心把握的，平等的心观他们，所以烦恼不会重，那心会越来越自在。那心因为我们有讲过，因为感情不自在，那因为感情变成自在，谁是罗汉？罗汉就感情自在，因为不执着感情。他怎么不执着感情？他不说，什么不说？有可以的所缘，他不执着；有不可以的所缘，他不集结；有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所缘。清楚他的心有练习不断的保持正念，保持精进，不如烦恼，烦恼出现他不如，所以好像没有烦恼。不如就是不分，是不分别，在不分别里面还是分别很清楚。你怎么入？你抓想，执着想。为什么执着想呢？为什么就是这样？因为名字，那名字是假的。名字跟其他的众生的名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概念不一样，我们的那个分别也不一样。依照分别，就是我们转造我们的业，对不对？如果你反应用积极的感情、积极的态度，那你的业就变成清净。那调业清净的过程就是佛法，在佛法里面最适合入这个过程就是四无量心。所以要保护自己，这是正念。所以昨天我有讲那个宫阙咒，要不要学？好，那你们可以学一下。那个宫阙咒的故事大家知道？不知道。好。 好难回家。 嗯， 孔雀的故事在本身故事里面有，佛过去的生命他也很常常当鸟当动物，对不对？当什么人都有当过，我们也是这样。那他也有当孔雀，不过因为他的功德，他变成那个金色的黄金色的孔雀 ，Golden Peacock。那这个这种的孔雀很难看，在这个世界有。现在他们慢慢因为科学那么厉害，他们开始发现在海里面，在地下面有很特别的众生，我们不知道。那个金是孔雀，那他就很自在住在森林里面，在雪山。那猎人有看到他，他们给那个巴纳维斯国王讲，那人家开始知道。然后巴纳维斯的太太，那个王后。他在梦里面有看过那个金丝的孔雀，他有受孕，那他告诉国王，我一定要看这个孔雀，金丝的孔雀，我在梦里面他又叫我发，如果我看不到他，我一定会死。那个国王很担心，那他就送很多猎人去雪山找那个金丝的孔雀。那他们好多年找，不过很难找到。那最后有一个。有找到他的住宿，那他又告诉那个国王，那国王就送很多人抓他，不过他们不会抓他，因为他就是送这个孔雀粥，所以因为送那个孔雀粥没有办法人能够抓他，就是被那个粥就保护，有一切是地论说明有四种粥，对不对？那这就是保护粥，有法粥、人粥、保护粥等等。那他被保护呢，不会抓他，不可能。那有一个很聪明的猎人。找到很漂亮的那个雌 雀，找到孔雀， 雌孔雀，就是你的，是 孔雀， 很漂亮的。那因为他早上看到他忘记送那个孔雀粥。他可以抓他，他抓他带他到巴纳维斯，那他就给国王跟王后，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孔雀，他会讲人的话，对不对？他是菩萨， 菩萨苦切，可以讲所有的话，对不对？那他就教他们发，他教他们，他们招待他，给他所有的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喝，他们所有的好的东西都用那个环境的帮子招待他，那他就教他们我最后还是公爵，我也吃你们的食物，我不是不相应，我是从森林来的，我在好像你们习惯在宫殿里面吃这种食物，我习惯在森林，每个众生就是依照他的习惯，你不能够强迫他，这不是吃，这不是杯，这你们不是招待我，你们是强迫我，这不是法，他这样教他们，你如果你们要对我好，要如法，那一定要让我去回到学校，那他们很惭愧，然后送很多人带他回去到京，他的京人放他在学校，所以他能够自由压压那这个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工具中啊，因为给你们送，那就谁都不会抓你们好不好？要不要学？好，那我先送，然后你们可以写。乌德那央查库玛耶嘎拉扎，哈里萨万诺巴达里巴巴索，当当那玛萨米哈里萨万那。Babasam Tayachakutta Vyare Mudivasa Ye Brahmana Vedahu Sampaname Teme Namo Techaman Palayantu Namattu Bundanan Namattu Bodhya Namo Vimuttanan Namo Vimuttiya Imam So Parittam Kattva摩迦提列萨那，阿贝达央查库玛耶嘎拉扎，哈里萨万诺巴达里巴玛索，当当那玛萨米哈里萨万那巴达里巴玛桑，达雅查古达维哈雷穆拉丁，耶巴玛那维达古桑巴达。Teme namo techamam palayantu Namattu buddhanam namattu bodhya Namo vimuttanam namo vimuttiya Imam so parittam kattva Moro vasam akapaiti 要不要学？好 师父，那这样怎么用孔雀经来跟四无量心来对照修？ 那就是当然所有的好的好的那个力量都会保护你，所以你可以用慈悲喜舍依照你的意思，像菩萨这样，对不对？ 所以送孔雀经也可以保护， 这是法， 法 保护。 我们有没有学在如果是菩萨修行，你是欢喜什么欢喜法，对不对？有没有？因为你跟这个法相应，你就不再会被保护，对不对？你不相应，谁要保护你？ 这个经是从南传、南藏上 传，南传、北传也有， 大正照也有， 北传也有。这是在北神本身故事，南传、北传都。 记得那么多经，然后都会唱。 那以前我们的诵在雪里兰卡里，每天要诵早课晚课。很多我已经忘记了。不离开雪里兰卡以后，我们很少诵，没有机会。好，那乌德大雅，乌德大雅起床，awakening， getting up， 乌德大雅就是一个过程，所以乌德大雅，乌德大雅的乌德大雅，这是文法，中文不好翻译。所以没有这个文法，就是 awakening in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乌德大雅查库玛，查库是眼睛，查库玛是有智慧。有什么是智慧？智慧眼睛，所以查库玛是有智慧的人，叫查库玛。Udetayam Chakuma Eka Wang Raja Wang Guo Wang Udetayam Chakuma Eka Raja 这个 Eka Raja 一个国王，谁是一个国王？ For 没有别的国王。Udetayam Chakuma Eka Raja Harisa Vanno Harisa 黄金，Harisa Vanno Vanno 颜色，Harisa Vanno Patavi 地球，Pabaso 冠名，Patavi Pabaso Tang Tang Namasami 我应该礼敬他，我要礼敬他。当当那么沙弥，那么阿弥陀佛呀，那么沙弥，我未来，怀疑没有未来，很难表达。I shall worship him。当当那么沙弥哈里萨万南那个黄金的，哈里萨万南巴达维巴巴萨那个地球的冠名，当当那么沙弥哈里萨万南巴达维巴巴萨达雅查古达被他保护，Daya Chagutta Viharemu Divasa， 我们就被他保护，我们要过日子，过白天。Daya Chagutta Viharemu Divasa， 耶 Brahmana 那些婆罗门 Vedagu 他们有智慧，知道科学，维达就是科学，维达物有科学的智慧，佛教其实也是科学的智慧， Vedam Sapadam Me， 有科学管理一切法。Sapa 一切 Dam Me 法。Vedam Sapadam Me， Te Me Namo， 我礼敬他们。Te Me Namo， Te Chaman Palayam Tu， 愿他们保护我。Te Chaman Palayam Tu。Namattu Buddhanam Namattu Bodhya， 我礼敬那个礼切佛，Namattu Buddhanam Namattu Bodhya， 我礼敬菩提，觉悟。Namo Vimuttanam Namo Vimuttya， 我礼敬那些成就者，有解脱者。Namattu Vimuttanam， 我礼敬解脱。Namattu Buddhanam Namattu Bodhya， Namo Vimuttanam Namo Vimuttya。Imam so paritam kartva， 那个我们有做这种保护主以后， Imam so paritam kartva， 还是他做这个保护主以后， Moro charati asana， 那个宫阙就去找他的师父，找师父去，然后后面是阿贝达呀，他准备睡觉，阿贝达呀，阿贝达呀，查库玛和嘎拉加都是一样，然后他睡觉之前他就送这个粥，对不对？那阿贝达呀，查库玛和嘎拉加。Isavannam Padavi Pavasa Tantam Namaswamiya Isavannam Padavi Pavasa Daya Chakuta Vya Vengu Rakti。 如果我们也要这样送，那这样我们过那个夜，夜Brahmana Veda Kusam那个宫阙夜有这样送粥，那他就准备他的睡觉的地方，那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 这个有八力的名称，这个孔雀送的八力。 什么？ 孔雀送的那个八力的 title 是什么？ 摩拉巴里达，摩拉巴里达。摩拉巴里达，什么是巴里达？在南传自信经也是巴里达，巴里达就是保护你走，塔拉尼。那再来一边送，可以一起送，好不好？你们有些 Udetayam Chakuma Ekaraja Hari Savanno Patavi Pabasu Tam Tam Namasami Hari Savannam Patavi Pabasa Daya Chagutta Vihare MudivasaYe Brahmana Vedagu Sabbadamme Te Me Namo Te Chaman Palayantu Namattu Buddhanam Namattu Bodhya Namo Vimuttanam Namo Vimuttya Imam So Palittam Kattva Moro Charati Esana Apetayam Chakkuma Ekaraja Hari Savanno Patavi Pabasu 当当那么萨弥哈利萨万那么巴达里巴巴桑达雅加布达维哈维穆拉丁耶布拉哈达维拉古萨巴达尼梅德梅那么德加玛巴拉雅多那么杜布达南那么杜布迪亚那么维穆达南那么维穆迪亚伊玛姆索巴里当卡瓦摩罗瓦萨阿卡巴伊迪。这是很简单，很容易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送，出现什么不如法的情况，没有慈悲喜舍，那就送，那他会再来，那好，那今天就修习心观，可以先很快经过，不用那个一个人物的过程，就是大意经过慈悲，然后就慢慢开始休息，那休息也不一定不管一个人物，只是管那个两个阶段，破坏现状，扩大所缘，扩大所缘也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在东方十二所缘，在西方十二个所缘，南方十二个所缘，北方十二个所缘，随所缘都是十二个所缘，上下十二个所缘，做简单。未来有定，那可以在定里面做，那结果会更好。现在不是，480是120，因为只有一个月，没有四个月。变成120还好啊。 是随喜心观，就是这个愿，就是说，我随喜你的功德，随喜功德。 我们有说明，你先观想，一个很有功德的人，你所希望得到的功德，如果你要发财，那你就。观想马先生还是 Rockefeller， 还是那个他叫什么那个 Silicon Valley 的最有钱的人 Bill Gates， 他还是你。要变成很有名，你观想 Trump 的总统，还是你不喜欢，那就观想那个奥巴马，还是 Roosevelt 很好，对不对？还是 Lincoln， 你不管是谁，你喜欢。变成好出家人，你观想达赖喇嘛还是大宝法王，还是圣严法师，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虚云老和尚，你喜欢定，那你观想好像甘露不全，老和尚他定那么厉害，你就 特别希望得到什么，你就观想。有那些功德的人，所以你想，阿扬说不干喽，这个不干了，这个人物，亚塔拉达桑巴蒂多，那马维加恰，维加恰多，亚塔拉达桑巴蒂多，马维加恰多，维加恰多。愿他不，他所有的德不离开他。这是最，我有一直讲那个，四无量心，有世间的四无量心，这个是世间的最基本的，然后有出世无量心，出世无量心才力量特别强，不过你要从基本的到。比较高的，你不能够马上开始从高的境界。那最后你可以欢喜那些功德，也是如定。不过如果你开始那些功德，那比较困难，你开始人比较容易做，对不对？如果你是修悲心观，先你修世间悲心观那些任务，最后你观想观世菩萨也入定，没有问题，都是方便而已。 还是这个学习还是一种祝福，比如说三恶道众生的话。 是一种 三恶道众生的话，这个喜 爱鬼众生， 对， 你要 诸善恶鬼， 你要祝福他们，那这不是真的，这是那个慈心观，不要混在一起。慈心观比较粗，这个喜心观比较微细，所以你要从慈心观到悲心观，从粗的到微细的，最微细就是舍。那个你祝福恶鬼就是慈心观，你愿他们快乐，不是喜心观，你混在一起，喜不是乐，乐不是喜。 师父他的问题，我想就是说，我们扩大所缘的时候，是你要对恶趣的， 你不是特别想恶趣， 不是特别，我意思扩大所缘。 对啊，十二个， 十二个没有问题。你不要想恶趣什么，你只是一般的， 一起 、哦，你不要一直想， 要分别， 哎，要这个是动物，这个是鹿，这个是老虎，这个是，如果你这样想，那就， 好， 他会告诉你，他们都有写，你给他，好不好？不然， 师父，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跟四念处一起修的时候，才要这样子很细的这样子去分？ 不是细的，就是你不了解。就是十念处是来破坏我的概念。十无量心来破坏 开心，嗯，然后无聊，嗯，还是嫉妒，嗯，还是所有的烦恼，最后是，不是不可以破坏，我不可能。来破坏我要修十念处，也不要混在一起。还有 ，OK。